周旋了半个多小时，谢池就是不承认。房间里有窃听器，藤田青也一直在旁处仔细听着。李处长问不出话来，过来找他。 藤田先生，他就是不认。 继续问。我要知道他的同党还有谁，问不出来，你这个处长也就别当了。 遵命。 不许动刑，不许伤到他。 可他一直这么矢口狡辩，也没办法呀。确实如他所说，除了姓张的抗日分子一张嘴，并无实质性证据。 必要的时候可以吓吓他，别过分就可以。 卑职愚钝，怎么个下法啊？ 蛇虫鸟兽，魑魅魍魉，血池几乎没有什么害怕的东西，除了一样，蚂蟥。从小在山中不少见这种东西，六岁时候贪玩下水，一只蚂蟥钉在腿上，他怎么拽也拽不下来，哭了一路去找爷爷，弄下来以后血流不止，看着地上被爷爷踩死的那坨黏糊糊的丑东西，哇哇哇的把中午饭全给吐出来了，从那以后心里就留下阴影。藤田青也对此非常清楚，夏天他们曾一起去郊外散心，偶然就遇到两只蚂蟥，谢池躲得远远的，连看都不敢看一眼。他并不想折磨谢池，即便他承认了是卧底，一直利用自己，他也会护他周全。他只想通过谢池知道更多的秘密。他隐约觉得，小池龙二和布谷鸟一定有什么关系。上海有个黄先生，开了不大的蚂蟥厂，专门养来提供给药铺的。这玩意儿瞧着恶心，李处长不想碰，而且看藤田青野的态度，准是余情未了，万一出了什么差池，怕是十个脑袋也不够掉的。于是他便交给陈队长去办，就算出事儿，也死不到自己头上。谢池坐在行椅上，手脚都被皮锁绑着，他表面淡定，实际上早已悬心吊胆。陈队长用镊子夹着一只蚂蟥杵在他面前。 谢小姐，您就招了吧，也省得受罪，您一个这么漂亮的女人，我都不忍心下手。 谢池不敢看他，只能透过他去看着这狗汉奸的脸。没得找，说了我不是。 那个张野，不对，应该叫张浩生，都一五一十交代了，您还嘴硬什么呢？哎，要不我再给您两分钟想想。 藤田青野坐在旁边的牢房里，他们的一言一语都听得清清楚楚。他几次想要冲过去让人停下，可是一想到他肚子里的畜生，就控制不住的愤怒。陈队长将蚂蟥放到谢池的手臂上。 瞧瞧您这皮肤细嫩的，等会儿这虫子全下去，黑溜溜的一片，在您身上蠕动吸血。 等我出去，定叫你把这一盆东西全吃下去。 得，谢小姐，不瞒您说，您呐，左右是出不去了，就算这边放了您，日本人那边也不能放过呀。都说红颜祸水，您骗的藤田先生好苦哦。 你叫人请他来，我有话对他说。 还有话呢？您可知道，这招可就是他想出来的。您别这样看着我了，上头交代了，一定得让您招了，不然我也不好过呀。您也看到了，满满一盆呢，不够的话，外边还有，铺满您这身体，不够放的话，有洞的地方都能塞。你想想，这软塌塌的恶心玩意顺着您的鼻孔、耳朵、嘴巴往里钻，瘆人不？ 陈队长又取下来一只， 笑着放在他的右手臂。 嘿嘿嘿，冬天没精神，待会儿多点上两个火盆，让他们慢慢陪您玩。 谢志看他夹着一条蚂蟥到脸边，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。陈队长杵着手， 您啊就交代了吧。 没声音了，藤田青也有些慌，让手下去旁边看一眼。不一会儿手下回来对他耳边轻语，藤田青也顿时站了起来，朝隔壁跑过去。他一脚踹开陈队长，见一只蚂蟥趴在谢池的额头上，着急忙慌去打开，脸上的轻松掉了下来，手臂上的已然吸附在皮肉上。他急出一头汗，将他们拍击下来。谢池俯视着他苍白的脸， 你来了。 藤田青也始终不敢直视他的眼睛，看那渗出来的血，掏出方巾按着。 送医院，解开，给我解开。 也许是怀孕身体素质不好，失点血，受点惊吓，再加上长时间没睡觉，谢池居然晕了过去。一醒来躺在藤田青野的床上，他腾地坐起身，除了手臂隐隐有些痛痒，其他地方并无不适。他起身出门，看到守在门口的两个日本兵。藤田先生呢？ 长官刚离开。 我要出去。 长官说了，您不可以迈出这间房门。